哦，都是陶制的，就是用陶土扫好，就我们砖一样的陶制。 嗯， 然后呢，直径有个一米左右。 哦，这么大的地楼？ 对，很大的地楼。我们现在的地楼太小了，那是小巫见大巫的。哦、那现在很大。 龙嘛，皇上洗澡，地楼大是吗？ 对 啊、 哦。另外呢，这个房子呢也贴了壁砖。 嗯、哦。 也就是说呢，它都做了一定的防水处理。 就能看出这种壁砖质地是比较紧密的，它的防水性好一些。 对，会好一些。 这是谁？秦朝哪个皇帝洗澡的地儿啊？ 现在来说呢，我们从出土建筑材料这些上的判断呢，它应该是秦王，应该是秦献公和孝公时期的、嗯、 就相当于秦始皇的爷爷辈儿的 哦，比爷爷还早，可能还 太爷爷之类的 对对对 哦，就在这儿洗澡的、哦、 对， 我记得您说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哈，就是这朋友研究故宫的这个卫生间啊厨房，我们知道故宫是号称两个没有，没有烟囱，没有厕所啊。他说故宫有浴池吗？ 这个岳阳的这个浴室我们发现了之后呢、 啊、 我很想知道一下我们现在保存最好的皇宫，就像明清故宫里头有没有，我专门找了个师兄去问， 嗯， 他很肯定的说没有， 没发现皇帝洗澡。 只有一个说是香妃的那个浴室呢，是有可能是香妃的，所以来说也是比较晚的时间，但是其他就没有了、 哦、皇上洗澡可能用一个大澡盆之类的。 对， 这次我们这个项目入围了啊，就是您如果推荐您这个考古项目的时候会如何推荐、 嗯、第一的话呢，就是我们首先确定了秦都岳阳的准确位置，我们在一系列的发掘中我们还发掘了非常高等级的建筑，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浴室，以及呢巨型的铜瓦空心砖踏步地下室的这个半地下室的建筑设施、嗯、这些来说原来呢有这些设施的只有皇宫里头有、 哦、 只有王宫才有。 你说半空心的踏步是什么？ 就是空心砖踏步， 嗯， 就是我们上的台阶。 哦， 当时呢在那个台阶，倒是我们有条路到台阶上的时候呢、嗯、一般是土的台阶多一些，但是很高级的建筑里头啊它就不砌了、 哦、 它就直接用两块烧好的定制的空心砖 放在那儿， 一米四左右长，然后呢摆两块或者三块一起踩在空心砖上的， 嗯， 就表示很高档的。 就是种种的信息证明只有皇家皇宫 对 才有这样的级别。 对、 哦、 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些呢一系列的证据，我们就确定三号层层址应该就是秦都岳阳的所在。 哦， 这样的话呢它的位置找到了。 嗯，我们刚才在介绍刘瑞老师的时候说他是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的队长啊，就是他为什么叫阿房，在当地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说起来这两个字呢其实很有意思的、 嗯、 就是在司马迁做的史记里头就说呢为什么叫阿房宫，他是做工于阿房，就是他这个地方呢在阿房这个地方呢修了一座宫殿， 嗯， 所以叫阿房宫。司马迁也告诉我们阿房宫未成，成欲更则另名名之，就是阿房宫没有修成，如果修成的话呢会专门给他起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就阿房宫是暂时，比如说在建国门修一个宫啊， 对， 就叫建国宫、 嗯、对， 结果就是修一半还没成， 对， 他没有在历史上就真正出现过一个华丽的宫殿，没有 没有， 嗯， 因为像另名名字就是好名字，就像我们给小孩起名字很好听的名字一样、嗯、那么小名字的话可能是猫猫狗狗了，这些就很、哦、不是正规的名字。我们从汉代的看，汉代的皇宫叫未央宫，叫长乐宫，长乐未央，很好的名字。有建章宫、贵宫等等，明光宫，这些都叫另名。像阿房宫这个来说呢，实际上就是个临祀的名字，修在阿房这地方修了宫殿就叫阿房宫。 嗯，当地人怎么读这两个字呢？ 这两个字的读法来说呢，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很多的分歧。 嗯，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的课本里头肯定会跟我们说它叫阿房宫， 嗯， 所以读阿房宫是没错的。但是当地老百姓呢读阿房宫。 阿房宫。 对，不过根据考证，就我的考证来说呢，它可能呢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的佛教传入之后，我们很多留下来，我们说阿弥陀佛，那么那阿呢这个字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阿字，就是阿、 哦、 大家实际上这是阿的音。 嗯， 我们从现在可以看到的西安的好多地名的话呢，写这个阿字的这个字呢它读的都是阿的音。 哦， 就等于说如果算古音的话它这个读阿 阿、 哦、另外呢第二个字呢阿房宫，旁的话呢我们是写的是方，然后读旁， 嗯， 然后呢古无清纯音这个字是不能读的，只能读邦。 哦， 就是阿房宫。阿房呢两个字呢实际上是陕西方言里头到现在还一直在使用的。 那他们这俩字表示什么呢？ 就是那个地方。

现在我们就请杨馆长给大家简单的说说这个金音乐啊，它其实之所以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和它整个这个环境的封闭性是有关系的，是吧？ 智化寺金音乐呢，它是就是明清时期流传在北京地区的这个民间声管乐，就是相传呢它是发源于民间，然后来源于宫廷，然后传承于智化寺。经过智化寺的一僧呢，就是暗代传承，然后口传心授，然后呢至今呢已传承了500多年，然后传到现在呢已经是第27代传人了。 二十七代、哦、 他传承的方式呢是口传心授，他用的记谱的方式呢是公尺谱。 哎，公尺谱，尺就是尺那个字。 尺。然后公尺谱呢，他是由这个就是老师傅，然后对徒弟呢进行，老师傅先唱谱，然后学生呢记谱，把这谱子唱会之后，然后再进行乐器的演奏。 哦，先记谱，烂熟于心之后， 烂熟于心之后，然后再进记谱。它这些曲风呢就是比较古朴的，悠扬深沉，就是有较高的这个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哦、 然后呢也被誉为呢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 对，能听的活化石。 对，能听的活化石。包括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被评为了国家首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因为确实这么多年它没走样。 对。 它依然是这些乐器，古老的乐器去演奏当年的谱子。嗯。我手里就有这个570多年前啊当年的谱子，我们今天去演奏，重新的把它演绎出来的这样的音乐啊，你听的时候也许觉得不是那么入耳，肯定是没有你听流行音乐那么容易接受。但是你想想啊，570多年前，明朝皇家院囿里头，皇上或者说贵族，他们听的就是这样的旋律，他们搞一沙龙，放的就是这样的曲子。你想想，57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这片土地上听的就是这样的音乐，我们听的是一首曲子。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穿越时空57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这片土地上听到的金音乐。如果用一句话去描述智化寺，您会说什么呢？ 两句话吧，奇工巧匠，艺术瑰宝，古乐传奇，余音绕梁。前面那句呢说的是这个智化寺的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它的这些雕刻装饰。古乐传奇呢就说的是智化的金音乐，它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实到那儿我们感受到的，一方面你可以看建筑，看壁画，看流光溢彩，当然它已经是有沧桑感的流光溢彩，有时代感，有年代感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听觉上去感受，你视觉上看到的东西肯定不是570年前的样子了， 对， 但是你听到的依然是570年前的那种旋律。也希望大家啊有机会走进这个胡同里的博物馆，虽然它外表很低调，但是它真的奢华有内涵，它就在离二环200米的陆米仓胡同。今天也非常感谢杨馆长能够做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一起和我们了解智化寺门里的故事。在古老的金音乐中，本期打开文化之门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